到最后，到最后心碎以后，明天潮起潮落都是我，都是我，都是我。 这个世界没有悲剧和喜剧之分，如果你能够从悲剧中走出来，那就是喜剧；如果你沉湎于喜剧之中，那它就是悲剧。如果你只是等待，发生的事情只会是让你变老了。人生的意义，有的时候不在于拿一手好牌，而在于打好一手坏牌。岁月不是童话，经历才是人生。 你匆匆走过，让我轻轻地对你说，请你等着我。匆匆地走过，匆匆地走过，一句话都没有说。匆匆地走过，匆匆地走过，一句话也没回答我。你可知我心里多难过，请你等着我。你那纯真的笑容一直深藏在我心中，多么希望能知道什么时候与你见面，还有秋天留下一片的眷 更大的世界，发现自己。全新途观 L， 一些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。 早已经了解，追逐爱情

做情人，做只宠物至少可爱迷人，和你相交不浅，无谓明日会被你争，沦为旧朋友是否有情深，没有心只像闲人，若有空难道有空可接吻，注定似过路人陌生，你怎么守阵。 在我们还没有找到重新开始的理由之前，不应该给自己太多退却的借口。无论是面对一份情感、一份工作，或者一种关系啊，我想不管我们在经历什么，只要坚持住，一定会看到最坚强的自己。无论这个结果是我们最初预想的，还是真的就无力回天，到那天的时候呢，我们至少不会后悔。这就是最圆满的一个答案。和结果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 Karen 莫文蔚，如果没有你。 反正一切来不及，反正没有了自己。我真的好想你，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。 现在到底在哪里？你是否也像我一样在想你？ Karen 演唱的苦情歌《如果没有你》，我不太喜欢如果这个词儿，因为我觉得它会给我们太多的假象啊，或者猜测，或者幻想。对于生活不要有太多的奢求，不要有太多的期望，世事往往和我们的期盼相反，生活总是会有很多的不如意，不要把不开心伤心的事儿天天挂在嘴边，不要太天真的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对我们好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感，有自己的生活，有自己的家，我们要学会照顾自己，关心自己，爱惜自己，别人也很忙， OK， 不要太 care 别人，当然也不要太 care 自己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周华健，《忘忧草》。 让软弱的我们懂得残忍，狠狠面对人生每次寒冷，依依不舍的爱过的人，往往永远没有分。谁把谁真的当真，谁为谁心疼，谁是唯一谁的人，伤痕累累的天真的灵魂，早已不承认还有什么神。美丽的人生，善良的人，心心酸心事太微不足道，来来往往的你我与他，相识不如相忘，淡淡一笑。忘忧草，忘了就好，梦里知多少，某天涯海角，某个小岛，自拥抱，轻轻河畔草，静静等天荒地老。真的当真，谁为谁心疼，谁是唯一谁的人，伤痕累累的天真的灵魂，早已不承认还有什么事。美丽的人生，善良的人，心痛心酸心事太微不足道，来来往往的你我与他，相识不如相忘，淡淡一笑。忘忧草，忘了就好，梦里知多少，某天涯海角，某个小岛，某 九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世上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24小时专业母婴团队，三甲医院全方位服务，初为人母第一站，金宝宝国际月子中心，地址涿州市医院5号楼10层，预订热线03126671588。

透过我是歌手，我们认识了邓紫棋，也因为邓紫棋的好声音呢，我们也会很放心哦。歌坛当中呢，作为音乐新生代啊，又可以传承下来了。我个人很欣赏的两位新生代，一位是邓紫棋，一位是杨宗纬。